年轻派，玩全可能，首付5100，保质510，开回家。北京龙胜骏达仿山衍尊 4S 店，诚邀您赏车试驾，8030-8200，8030-8200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声音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善解人意的心灵，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，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。 星光灿烂，风儿轻，最是寂寞你爱心，告别旧日恋情，把它装上浮萍， 渴望一份真感情。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 真感情，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？

随风情随你动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动，随风动，随风情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 音如其人，娟秀纯美，这是武汉财经大学毕业的吴秀娟。小娟重新演绎的《往事随风》，让我们有一种曾经沧海的感觉，就像夏天的傍晚，草地上和好朋友们围聚而坐，突然身边有一个女孩轻吟浅唱，一下子就会勾起我们对往事无限的感慨。歌词中说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，但有人也说过，如果你在救赎的路上，不要迷惘，也不要回望，许多事都无法改变。 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。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，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。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。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， 听意见领袖，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-1011-3033，139-1011-3033。 3月11号到26号，居然之家大兴店315诚信购物节，明码实价打五折，家居建材买五免一，满10000送315元现金券，更有多重好礼，详情8128-1181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河北新闻网消息，据介绍，保定市今年将加速区域运输一体化进程，调整进京班线车辆，增加高速客运班线及旅游客运专线，完成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，实现具备条件的等级客运站联网和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，并且计划年内开通涿州至房山、高碑店至房山、保定至通州、保定至首都第二机场四条省级公交化线路。大兴信息网消息，为了更好地满足区域求职人员的需求，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总工会联合北京市大兴区总工会于2017年3月16号在北京首兴友安供热有限公司举办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2017年企业招聘会，免费提供企业招聘、职工应聘的交流平台，向企业和职工提供双向服务。此次招聘会共有30家企业参加，招聘岗位近130个，其中包括新媒体编辑、广告平面设计、运营总经理、文案策划等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声音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从24楼阳台看出去，天气无转多雨，同住在这城市。现在你又在哪里？ 卷根香烟躲在屋里，思绪漫不出去，放点音乐调剂下心情。 从24楼阳台看出去，回到我们的过去，虽然那年的冬季让你觉得很委屈， 有些埋藏很久的话，说了怕不被你放在心底，却变成回忆。 感情从来不是儿戏，是你 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，每天晚上又能够安心的入睡，做很多事儿呢都充满了动力，对未来满怀期待，那你就没有爱错人。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，而是彼此陪伴，成为对方的阳光。 笑容，步伐节奏开始不那么沉重，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温热。